很善良，当时属于那年代，百家里挖的淡淡的忧伤， 这是这时光记着些什么，谁多变的变化有一些风霜，还有冬季雪像中的温柔，心变的跌的你藏着一片玫瑰， 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品味一零三三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吴桐。刚刚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上海1943，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张碧晨彩绘。 白静静地静静地等一双温柔眼睛，河岸边洒满了婆娑的树影，骄傲的花在雨中矗立，期待蝴蝶不知靠近的身影，花慢慢地慢慢地又开到谁的脸上，倾听着风的秘密，我留下一双足印，跟着憧憬走下去，练习着一呼一吸，为了这一次不弃，遇见你。天上的飞鸟伴水里的鱼，我的彩盘你的画笔，翻不上数不清的千丝万缕，心轻轻地轻轻地，那纯净始终如意，我睁开眼睛看到了你，你眼里的宇宙是那么静地低头，透进湖面的一抹绽放的微笑， 到了接下来这首来自蔡依林的海盗的时候呢，时光就像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十几年前，那句镜头找到那些宝藏，我老是听成街头找到那些宝藏。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时间如果可以回到听盗版磁带的十多年前， 黄色眼小孩在跳，头顶风放在鼓噪，一瞬间的风暴，十条双脚干不了，晒上眼角不无聊，对着狂风咆哮，曾经缠绕着骄傲，内藏在黑色眼罩，长发在颤抖倒， 啦啦啦啦啦啦，街头要找到那些宝藏，以后要满足了冒险的念头，幸福是否在岸上等候，故事对他心酸苍白， 啦啦啦啦啦，人都被喊不出的人，我还记得写在四楼看你低头，我就在船头，啦啦啦啦，黑色的梦全吸着我， 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成长的过程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年少轻狂，白日放歌纵意，随着尝遍世间的毒草而克制，温润收敛，不再向似水流年索取，而是向光明贡献温暖的心。那些稍纵即逝的美都被记得，那些暴烈的邪恶被遗忘，与生活化干戈为玉帛。任何的东西风烟俱尽，不问因果。听到的是柯一鸣底线。 曾经的美好在脸上搁浅，不想要那么明显。当我们相恋，甜蜜的情节，你表现得好完美。你还是我生命中的起点，有一段时间以为你是永远。我们之间的演变从熟悉变成失恋，如果说点头微笑是底线，关系不能往前，结果不能红颜。不想站在明天回顾这个句点，允许你给的拥抱从真心变成敷衍。如果说承诺已经是底线，不管是谁欠谁都能情有可原，只因把你当成爱情的经典。 说能够屹立华语歌坛三十多年的歌星张学友算的是非常罕见的其中之一了。自从他84年获得了香港18区的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开始，至今30多年的演唱生涯步步坚实。无论至今有多少的新贵天王天后不断的出现，而学友哥的亿万粉丝群体照样鼎盛兴旺。可以说张学友是华语歌坛的传奇之一。来听到的是什么世界？ 这是个什么世界？我已无心了解，

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或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成全了你的潇洒与冒险，成全了我的碧海蓝天。它许你的海誓山盟蜜语甜言，我只有一句不后悔的成全，成全了你的今天与明天，成全了我的下个夏天。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在歌坛地位的越来越稳固，周华健也开始尝试了一些没有尝试过的风格，尤其是在很多的歌曲当中加入了京剧元素，在中国风的歌曲当中也是独特而且出众的，比如说《女人花》《纹身》等等。 藤枝老头一醉还未，身世薄千月一枚，写东写在江风上，江声中人眼里，算少年情怀，中年痴情，还有些陈年余晖，只这首成天飞去敲不回，继续写情该算谁，我主动是回夜秋，十年等两行泪，对衡阳掩映洛阳花色，我这是欲言不退，是这里空

品尝那顿意大利菜， 喜欢一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心水的蒸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看你，你把爱放进我的心里，关上耳朵，我用心在听。 流金岁月，我是吴桐。好了，这个整点在一首来自王心凌的《哈尼》过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任贤齐的《朋友的酒》。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多欢畅。就像朋友的这杯烈酒，烫我心上，温暖我，凡事别放在心上。

洗完妆都把夜冲洗，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动那种感觉呀。 欢迎将频率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马上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无印良品的解散专辑《珍重》当中的一首歌，翻唱自齐秦的同名歌曲，名字叫做《朋友》，一起来听。 谁能够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接下来听到的歌《讨厌红楼梦》，这个是由陶喆和娃娃共同的作品，陶喆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了陶喆2002年发行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陶喆的家庭很传统，小的时候呢，爸爸就逼他读《红楼梦》，但是他怕他读不懂呢，陶喆的爸爸呢就会先给他分析他的背景啊、环境啊。陶喆创作这首歌，正是想反映《红楼梦》当中封建时代的情爱，就是因为有各种理念的束缚和约束，而造成了很多的爱情悲剧。 你说你别轻松太多，我也懂你是的那种难过，怀念假如失恋过何过，勾心斗着为男人而活，一颗心在他身上挂着，他们又会暴露你什么？你说你讨厌红楼梦里歌声的柔弱，坚强又会被说成冷漠。我说妹妹你别再给自己折磨，想太多，其实爱可以又简单又轻松。 Yeah, my father tell me let's fall in love, that's right, 就这么简单，这么简单。 5, 6, 7, 8, 9, 10, 你 全部的 愿望快进我面对。你说你把爱情看透了，就当作深深的功课。你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听到的是羽泉的《唤醒时空》，明天见，拜拜。 你的醒来是我安排，要你守在银河之外， 我的未来没人能改，我正迎面向你走来， 时空中弥漫着硝烟迷雾，我携来饮酒丹前曾相见， 请为挽回，我将离去比较。